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丰台站开始联调联试，车站进入开通倒计时。 11月25号到明年3月20号，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将封园。 大连本轮疫情有四个主传播链，一名病例导致大学城81例病例感染。 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公布，首次将违法失德艺人纳入其中。 B 站花1.18亿元获得支付牌照，谁会使用 B 站支付呢？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准备宣布释放部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不断攀升的油价。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那好的，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呢，目前来看还都是不错的。那在继前天和昨天的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呢就进入了这种晴朗平静还有逐渐回暖的天气形势。那预计明天也就是周三到周六，也就是27号，天气呢都将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呢是小回暖的这种稳定的天气形势。白天最高气温呢预计是9到11度，比今天呢还要略高一点点。今天午后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8.9度，那夜间最低气温呢这几天呢是-2到-4度。总体来看，白天阳光充足，非常有利于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对健康还是非常不错的。那需要提醒的就是早晚期间气温还是挺低的啊。早晨的时候，就未来几天啊，早晨的时候6点到8点，大部分的气温呢还是在0度以下，所以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所以总体来看，未来3到4天天气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那可能需要关注的这个变化呢，就是本周六到周日扩散条件呢有所转差，尤其是早晚期间能见度有所下降。所以如果有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呢，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凌晨，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联调联试正式开始，车站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开通之后，将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台高铁以及丰沙、京原等普速线和京郊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对北京铁路枢纽的运力平衡和城南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走进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冰球馆，25位即将参加。 凌晨2点10分，55003次首趟检测试验车从北京丰台站发出，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联调联试正式开始。这次联调联试区段是从北京西站经过杜家坎线路所、北京丰台站，最后到丰台动车所。北京局集团公司丰台站项目管理部副主任王秀范介绍， 丰台站的联调联试啊，主要是对轨道、桥梁、电力、接收网、信号进行联合测试，看看它是否达到了这个设计能力。计划在12月中旬测试完成。完成以后啊，将进入这个试运行阶段，为正式运行打下基础。 北京丰台站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首座采用高速和普速客运车场重叠布置的大型客站，设计17台32线，有着顶层有高铁、地面有普速、地下有地铁的立体交通运营模式。施工单位之一中铁六局丰台站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副指挥长郭正平说，

京藏高速公路、五环路还有京天高速公路等主要的路网，另外还接加奥林匹克公园的路网。延庆赛区呢是以京济高速公路、盛北京、西顺城街、团结路和富小路等作为基础，形成延庆赛区的道路路网。 按照计划，北京市将会在市域内七条高速公路上施划冬奥专用道，并且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共计 205.6 公里。冬奥会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明，辨识度高。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六环内的六条高速公路施划工作全部都在夜间施工。理工科还介绍，目前专用车道只施划不启用。 专用道使用未发布交通通告之前呢，社会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后续啊，这个专用的使用通告发布之后，那么各类车辆要按照通过的要求啊规定执行。 据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官方微博消息，为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进行，根据筹办工作要求，2021年11月25号0点到2022年3月20号24点期间，需要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进行封园管理。 具体范围为东至北辰路东路不含道路，南至奥园南侧安检口及其沿线，西至北辰路西路不含道路，不含数字北京大厦、国家体育馆的公交场站，北至国家体育场北路不含道路。 届时，除持有冬奥组委专用证件或指定专用证件的人员可以从指定安检口进入园区以外，公园中心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正常开放。请广大游客提前做好行程安排，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配合。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看，为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医疗，为境外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市卫健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已取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医疗机构要加大线上复诊。 市卫健委要求各医联体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服务，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有序分级诊疗格局。各三级医院通过远程医疗的方式，加强对于外省市医疗机构的技术支持，为患者在当地就近诊疗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各医疗机构积极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开展健康咨询、健康管理服务，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已经取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医疗机构应加大线上复诊，外地来京就医人数较多的科室增加线上出诊的医生数量，鼓励外地患者在当地通过互联网诊疗或者是互联网医院开展复诊服务。记者从市医管中心了解到，目前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21家市属医院已经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并上线运行，都可以提供预约挂号、在线复诊、网上诊前咨询等服务。 从去年5月启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至今，市属医院在线服务患者已达34万人次。除了市属医院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都已经展开各具特色的互联网诊疗服务。 新闻热线此前曾就多次的医院内护工群体进行过报道。近日，市民张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作为一名患者，在和护工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他认为护工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长此以往会对护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追踪报道。 由于身体原因，市民张先生曾多次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据张先生观察，护工没有任何的倒班轮休制度，他认为医院和护工公司没有保障护工的休息权利。 护工这一天24小时啊，没有时间睡一个囫囵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很不人道。 为核实情况，记者也致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那咱们护工就是他是比如说照顾完一个病人之后会有休息几天再接下一个吗？还是直接 不会的，就是一直都这样的，都是24小时在病房里待着。 记者也联系到一位已经在本市某三甲医院工作了近三年的护工王女士，对方表示全年24小时无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自己也接受这样的工作安排，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回报。王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和护工公司之间也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或协议， 就是培训三天我们都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签的东西。 那么护工的休息该怎样得到保障呢？ 记者致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要是按标准工时来说，就是固定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不定时工时制就没有这种概念了。不定时得看做没做过备案呀，做了备案他可以那么执行，要没做备案他也是违规的。 记者也采访了多家护工公司，对方认为如果不工作，护工便没有收入，所以连续工作也是护工的自主选择。但是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泉看来，激励个人工作积极性并不等同于放弃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这个其实都是看上去在激励人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它其实从长期来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是不利的。 鲁泉认为，护工超时间劳动的现状与从业者劳动保护意识不强、收入水平低，同时护工供不应求、行业发展不规范等多种因素有关。同时他指出，对于护工这种涉及三方的劳动关系，目前在法律规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那这种用工我们觉得现在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它相当于游离于劳动保护的法律规制之外，所以呢，这恐怕是我们在劳动规制和劳动合同法包括相关的法律规制的这种要需要更加进一步的完善。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季，守护候鸟21载的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段。连日来，从在延庆官厅水库过境的3万多只候鸟，受到寒潮降温的影响，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比往年缩短了许多。 11月17号，3000多只灰鹤和2000多只赤麻鸭来到了官厅水库，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觅食，补给完后又迅速的飞走，继续南下的旅途。 每年的候鸟迁徙季，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如同北京的两大候鸟机场，会迎来万鸟翔集的壮观场面。但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队员们近些天在官厅水库区域开展候鸟监测时，却发现今冬候鸟迁徙较往年呈现出十分不同的特征。北京今冬没有迎来候鸟过境的高峰期。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表示，这是由于鸟类长距离迁徙对气象是非常敏感的。月初北京下了一场雪，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城市也都出现了降雪，这些候鸟迁徙时会带着亚成体的鸟儿，这些鸟宝宝很难抵御严寒，因此候鸟们提前开始动身，一波一波的迁徙南下，他们提前半个月就已经进京了。他们在北京没有做过多的停留，而是吃完了食物歇个一两天就继续飞往他们越冬的鄱阳湖了。 李说，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近些年在北京的候鸟数量越来越多，许多当地的百姓也加入到保护候鸟的队伍当中来。同时也提醒广大游人和观鸟爱好者，近一段时间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北京的各大水库都会出现迁徙候鸟的身影，请大家文明观鸟，保持远距离观赏，不要去惊扰候鸟。 再来关注近日石景山区玉泉西街1号园3号楼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这栋楼频繁停水，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近日，家住石景山区玉泉西街1号院3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记者反映，最近他们这栋楼频繁停水，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但是我们起来以后5点多钟就没有水了，说是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老一弄就停水。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这栋楼用的不是市政水，而是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负责供水。 我们住这儿啊，对于国企房子，老房子了，就是90年的房子，高能物理研究所给这个楼供水。 但是张先生表示，玉泉西街1号院一共有5栋楼，其他楼已经接通市政水，他们希望3号楼也能早日接通市政水，彻底解决目前频繁停水的现状。 其他楼原来是我们用的一样，他们都改完了，他们都改成那个就是用的市政水了，所以说我们也想改成那样式的呢。原来这一个院都是用他们的水。 玉泉西街1号院3号楼为什么会经常停水？又能否接通市政水？记者拨打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对外公开的电话咨询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记者需要找行政处反映问题。 行政处打他们行政办公室问问。 之后，记者按照这位工作人员提供的号码致电行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我这边不负责，您找一找其他的那个电话。您再打那个电话问问。 记者只好再次拨打对外公开的电话咨询，但对方表示， 他是行政处的秘书，他不管，那我也说不好了，这得问就是行政处的事儿。 那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11月23号，记者又致电玉泉西街1号院属地老山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那个一会儿领导他们开完会回来，我会跟他再说一下这个事儿的。 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好，18:2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公布，首次将违法失德艺人纳入其中。 B 站花1.18亿元获得支付牌照，谁会使用 B 站支付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22，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本土病例5例，辽宁4例，都在大连市、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从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天0点起，大连市30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大连现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19个。 今天下午，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大连市政府副秘书长、卫健委主任赵作伟通报，本轮大连疫情病例数迅速攀升到300例以上，主要原因为本次疫情通过单位、家庭、学校聚集性发病，形成4个主传播链，通过多条续发传播链，快速形成疫情的区域和集团聚集。 一是传播关系较为明确的传播链当中，最多已经传到7代。疫情聚集性的特点和超级传播者的出现，也导致病例数快速增加。至少3例病例分别引起直接后续病例超过30例，最多的一例是引入大学城的病例，导致大学城共有病例81例。 二是部分病例表现出间歇排毒、临床症状不典型等特点，表现为病例在确诊前核酸检测结果出现多次阴阳结果的反复、实验室间平行检测结果不一致等情况。自疫情发生后到检出阳性前，至少进行5次以上核酸检测阴性阳性的人员为145人，占总病例数的42.77%。核酸检测次数最多的一人，在检出阳性前隔离期间共16次核酸检测为阴性。 第三是闭环管理人员隔天一检，非闭环人员为1周一检，海阔食品员工为1周双检。大学城自疫情发生后1天一检，但是3处病例都出现第一天检测结果全阴的情况下，次日检出10多例病例的情况。病毒复制速度极快，1天内呈几何倍数增长，传播力大大增强，传播规律难以把握。 四是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也是本轮疫情的一个特点。目前只有5例出现早期发热症状，并且整个治疗过程中有超过50%的病例一直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157例病例 CT 没有明显变化。除3例病例有早期医疗机构就诊经历之外，98%以上的病例是通过核酸检测甚至是多轮核酸检测检出，检出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家庭聚集。 同时，近期集中医学观察场所检出病例多为隔离10天以上检出阳性，呈现出潜伏期长等特点，容易导致疫情出现脱尾现象。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管控的有关要求，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从今天下午3点起，将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的两个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黑龙江省中高风险区清零。 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区两个，在辽宁省，中风险区24个，分布在江西省、云南省和北京市。 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台湾在立陶宛开设代表处是扩大台湾在国际空间有意义参与的重要一步，美方重申对立陶宛政策的支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建交国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面对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径，中方做出合理合法反应，捍卫的是自身正当权益，维护的是国际公平正义。美方的有关言论恰恰是不打自招，进一步证明立陶宛批准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是同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 赵立坚表示，同时我们也能由此清楚地看到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恪守同中国建交时所做的庄严政治承诺，停止煽风点火、制造矛盾对立的把戏，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我们也告诫立陶宛，为某些大国火中取栗，最终只会引火烧身。 法律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全国法院整治年底不立案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诉讼服务中心主任钱小晨表示，人民法院将坚决巩固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全面整治年底不立案问题，对依法应当受理的起诉切实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钱小晨表示，部分法院仍然存在着从11月底、12月初开始的年底不立案现象，严重影响司法形象，背离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为全方位监督全国法院年底立案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紧锣密鼓建成人民法院立案偏离度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全景展现全国法院立案数波动的情况，预警通报波动异常、立案偏离度大的法院，对加强内部监督提供数据支持。 再来看，今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公布了第9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警示人员共计88人，其中包括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演艺人员，这也是第一次将违法失德艺人纳入到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为什么第9批警示名单会有演艺人员？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等新情况、新问题迭出，一些演艺从业人员政治素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年以来重拳整治文娱领域乱象，严厉打击演艺人员违法失德行为。 近年来，除了影视、线下演出等渠道，越来越多的演艺人员在直播平台开通账号，通过网络表演或是网络营销、直播带货获取经济收益。根据国家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相关精神，相关会员企业及时主动向分会报送了有关违法失德艺人账号信息，分会组织内容评议委员会进行了评议，最终决定首次将违法失德艺人纳入到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B 站支付。近日，哔哩哔哩，也就是 B 站关联公司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买入持牌机构浙江永益电子支付有限公司65.5%的国有股权，成交额近1.18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告，拍卖结果还处于公示阶段，截止到本月26号。那么作为股份转让的一种形式，股权拍卖完成之后，还需要人民银行变更支付业务许可证和工商信息变更等流程。 根据官网信息，永益支付成立于2011年7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第三方支付结算业务的国有控股企业，于2012年6月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获准许可从事互联网支付业务。 服务包括电商第三方支付、 B2B 在线支付、生活服务支付、跨境支付、网银支付产品等。这意味着 B 站成为永易支付控股方，即将收获支付牌照， B 站即将进入到互联网支付持牌正规军行列。 那么获得支付牌照需要哪些条件？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获得支付牌照？谁来监管这些拥有支付牌照的平台企业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来听听他的观点。 实际上在支付牌照诞生的1999年，那个时候支付牌照还是很好拿的，也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呢，央行在2010年6月份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部门的法，叫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那么实际上呢，就对第三方支付的机构呢进行了部门条文上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从这样一个规定开始，支付牌照就越来越难取得了。也就是支付牌照是我们通俗称的，实际上它应该叫支付业务许可证。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央行呢停止了发放这样一个支付业务的许可证，也就是支付牌照的行为，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到目前为止呢，留存的现有的拥有支付许可证的，就是支付牌照的企业，应该只剩下228家了。当然，这是截止到上半年的数据。 这些互联网公司想获得支付牌照的话，就目前来讲，他们只能去收购支付牌照，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是吗？ 是的，他们不能够去重新申请了，因为央行不再发了。那么所以只能够像 B 站、像抖音一样，那么收购已经拥有支付牌照的这些企业的股份或者股权，才能够间接的获得这样的支付牌照。 那互联网公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纷纷耗资来收购支付牌照呢？为什么要占领这样的一片市场呢？ 咱们用这个通俗的话去讲，第一个，互联网公司确实是有钱，所以他们能够拿出钱来去收购这样一个牌照。第二个呢，这是这些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他如果想降低他自己的经营成本，提高他的收入来源，那么他非常需要获得一张支付牌照。第三个呢，就是也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看到的，金融领域的这个利润率确实很高，钱也很好挣。尤其是像 B 站，你想到今年了，2021年，他才想起要去收购一家支付牌照，为什么？就是因为之前其实 B 站发展的还不是那么的快，就像拼多多早期似的，对吧？像这个抖音早期似的，他那个时候因为业务量小，所以他呢也还支付得起比较高额的第三方支付的费用。但是随着他们的业务量的增加，随着他们流量的增加，随着他们的客户数量的增加，那么他们向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第三方支付的费用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根据公开的这个数据来看， B 站在2019年的时候支付的第三方支付的服务费用就1080万，那么18年是2000万，那么2020年就更高了，因为 B 站实际上火爆起来就是基于咱们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疫情，那么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一些这个视频，那么导致呢 B 站呢越加火爆，那么它第三方支付的费用也迅速的提高了。那如果它收购了一家这样的一个支付牌照的话，那它这个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目前 B 站已经形成内容商业的闭环，它的游戏、增值服务、电商等业务涉及大量在线支付。根据科创板日报记者在 B 站购买产品的尝试，目前支持的支付方式为支付宝、微信、QQ 和花呗4种。也就是说，目前 B 站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支付渠道。 B 站作为一个视频平台，它获得支付牌照之后可能会推出哪些支付产品？谁又会使用 B 站支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子亚的观点。 我想啊 ，B 站因为它的客户的粘性是很强，因为它应该是做二次元出身的，游戏还有这个年轻人更多的去关注 B 站，所以呢，我认为它有可能首先它自己 B 站的游戏要用它自己的这个哔哩哔哩支付，就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B 站拥有了支付牌照之后，它一定会推出哔哩哔哩支付，当然名字不一定是这个，但一定是某某支付，就像小米支付、像支付宝一样，它一定会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同时呢，由于它的客户的粘性比较高，而且的客户的忠实度也很强，又更多的聚焦于年轻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未来也是年轻人的，所以呢，它一定会以 支付牌照为基础，更多的向金融更深更广的那个领域去发展，比如说小微金融啊，比如说这个钱包，比如说理财，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金融产品嵌入到 B 站支付或者叫哔哩哔哩支付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当中。第二呢，就是 B 站收购的这个永易支付呢，它实际上是一家第三方支付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据我不多的了解，永易支付是可以做这个跨境支付的，也就是它从申请支出2012年申请支付牌照时就涵盖了跨境支付，那么涵盖跨境支付也为 B 站获取国际上的客户，同时呢为国际上的这个支付客户支付用户使用他们 B 站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平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支付牌照的取得是简单的，但是合规经营是比较艰难的。那我也非常希望以 B 站这样的为例的，无论是已有的还是未来的，当它进入到金融领域的时候，第一，它一定要合法合规经营，第二，它必须先取得牌照才能够经营，一定不能够先经营后取得牌照，因为那是非法的。第三，我可能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们，你一定要去看，当你支付的时候，当你使用钱包，所谓的线上或线下的尤其线上的钱包或支付的工具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它是否是拥有了央行颁发的相应的许可证，也就是说它是否是合法的。如果它不是合法的，那么我们的听众们合法的利益将不被保护。 今天据天眼查显示，拼多多关联公司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多个拼多多支付商标显示注册成功。 据了解，拼多多支付相关商标最早申请在今年的1月14号，国际分类涉及网站服务、教育娱乐、通讯服务、科学仪器等。不过目前金融物管、广告销售等部分相关商标状态是等待实质审查或是驳回复审当中。 云南哀牢山四名地质人员遇难的消息这两天一直牵动人心。昨天，云南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指挥部通报，失联四名地质人员已经遇难。中国地质调查局发文表示，各项善后事宜正在开展，对遇难的四名野外地质调查人员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据了解，四名地质调查人员都是男性，最大的32岁，最小的25岁，都曾经当过兵。四人这次进入哀牢山是执行森林蓄积量调查的任务，原计划13号进山，并且已经跟司机约好14号下午4点下山。 11月21号18点33分，搜救指挥部接到搜救人员报告，在哀牢山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调查样地东南方向直线距离1.85公里处，发现三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2号营地大约2公里，影像显示三人平躺在地上。21号24点左右，救援指挥部传来消息，剩下的一名失联人员通过热成像定位到了具体的位置。影像显示，最后一人的位置在被找到的三人周边的一个陡坎下方。昨天8点32分，第四名失联人员被发现，相关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岳麓蓝天搜救队队员谭章介绍，地质人员接到的任务很简单，疑似是罗盘失灵绕路，造成了补给物资不够，并且导致了失温。 实际上他那个任务是很简单的一个任务，就是说他们四个人走到山上面那个地方看一下，就打个点然后就下来，但是因为山顶上面有雨有雾嘛，然后他们去找样点的时候，那个机械罗盘出现了故障，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行动范围基本上都是围着窝棚在绕圆圈的，一直没有去到样点，因为山上面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带卫星电话，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外界通联。他们几个人是轻装，然后就沿着河流走，因为观察点我们在样点的位置直线的距离有2.6公里，走过去的话也要2-3天的时间。今天我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遗体，他把那个衣服啊都基本上脱掉了，都把那个肚皮啊全部露出来了，然后脸上的有个笑容，低体温死亡症状基本上都是这样。 再来看昨晚的6点45分，江西赣江新区国药北大道原白马庙制药厂一栋职工宿舍楼发生局部坍塌，坍塌面积大约430平方米。经过搜救人员连夜搜救，截至今天凌晨4点25分，四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被搜寻到，经医院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这栋宿舍楼是1995年建设的六层砖混预制板结构，目前工作中心全面转入现场除险和善后工作，坍塌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0，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美国总统拜登正准备宣布释放部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不断攀升的油价。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报道称，据美国中文网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准备宣布释放部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不断攀升的油价。 当地时间11月16号，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加利福尼亚州的汽车油、汽油的价格当日创下了历史新高，每加仑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飙升到了4.687美元，创全美各州之首。这是加州连续第三天打破了油价记录。 报道指出，此前包括沙特、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组成的欧派克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石油增产呼吁。而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麦克莫尼格尔在22号的声明中表示，如果石油进口国开始释放原油储备，欧派克家或许不会提高原油产出。 报道称，美国能源署并未就此事置评。消息人士称，拜登可能下令释放超过3500万桶的原油。印度、日本和韩国预计也将会加入这一行动当中。拜登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23号就经济和应对通胀等问题发表讲话。 那么当前油价不断攀升的原因有哪些？拜登如果下令释放超过3500万吨原油，能否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小平，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油价攀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首先还是经济复苏了，就是说，疫情之后啊，各国经济呢都在重新启动，那么对石油需求比较大。那再加上这几年呢？大家都在推动低碳发展，那么在石油就是化石燃料方面的投资呢大幅度减少，那么很多石油公司包括一些国外的重大的一些基金都不再投资传统化石行业，那么就导致了他们投资的严重不足。那么这样的话呢，经过这个2年的疫情呢，到今天呢这个问题就叠加了。那再有呢，就是目前呢，就是还有很多国家呢，它现在经济呢，特别第三世界国家，有些产油国啊，它的那个石油产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比如说伊朗现在还受到一些限制，委内瑞拉还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些国家的产能呢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那么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油价攀升。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投机，因为这些年呢，这个美国一直在印钱，到今年呢登峰造极，啊，再一次拿出了1万多亿。美金多进出来的钱，最后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那么这些钱大部分流进了这些大资本的手里头，那大资本拿在手里，他就要投机，他就要把一些商品的物价炒高，所以呢，油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一个标的，他们就会呢在这方面呢进行大规模的这种炒作，推升国际的油价。 那么有消息人士说，拜登可能下令释放超过3500万桶原油，这样的举措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吗？ 这就是一个笑话，3500万桶，7桶半，相当于1吨油。那么你除以7.5的话，3500是多少？不过几百万吨而已。几百万吨石油，美国一年大概是将近10亿吨啊，8-9亿吨这么一个大的规模的油消耗。你说你这一点油杯水车薪，还不够那些投机炒作的人他们炒的那个塞牙缝的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想打击弄不好弄巧成拙，反而进一步的把资金，把这些大量的金钱送给了这些投机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他从根本上没有解决。那么也是这些年来呢，大家过于迫切过于心急的来进行这个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很多的基础工作根本就没有做， 可再生能源呢，现在看呢，它在关键的时候是使不上劲儿的，靠不住的，风电、太阳能就靠不住。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是用这种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确实有点为时过早。所以呢，这也就是说呢，这一次我们不光是美国、欧洲，现在可再生能源处理也很低。我们中国前段时间可再生能源处理也很低。所以呢，这些呢，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会影响全球。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大的投入一些科技的研发，需要有更多的新的能源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现在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呢，如果你现在匆匆忙忙去做，只能给投机者更多的机会。 那除了这个拜登说要这个释放这是3500万桶原油之后，印度和日本还有韩国说也要加入这一行动，也是这个杯水车薪是吗？ 看他们能够释放多少了。印度本来就没多少，他释放多少呢？不过就是跟着美国嘛。日本呢，石油战略储备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日本人每次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油价涨得很多，他能够赚了钱，他可能会愿意释放一些。但是呢，就这些国家能够释放这些量，能够停油价是非常难的。 那您觉得如果真正要是把油价这个控制到的话，应该还是说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哈。这个现在我们一时短时间想要控制，应该是挺难的。 对，短时间呢，大家都着急，希望呢不要引起通货膨胀啊。但实际上，这个造成油价上涨，就是因为通货膨胀造成。如果其他的通货膨胀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唯独想靠油来打击通货膨胀，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呢，不光是油，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所以呢，这也不是光是美国或者是欧洲或者日本，中国的很多商品价格也在上涨。全球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超发明年。如果你不是那么拼命印钱的话，那么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你现在想靠拼命印钱来解决问题，问题越搞越复杂。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联储下任主席之争落下帷幕，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现任主席鲍威尔连任，任期为四年。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金融市场对于这一消息有怎样的反应呢？ 那么最终呢，还是鲍威尔获得了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另外一名热门人选呢，美联储现任理事布雷纳德是将会担任副主席。此前呢，因为布雷纳德是坚定的民主党人，而且呢，他一直以来对于加息都是持一个美联储理事里边最鸽派的一个态度，所以说市场对此是有一个预期的，认为如果他会就任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他会采取一个比以前预期更加缓和的一个加息进度。上周末在拜登会见布雷纳德的时候，市场对于明年11月前加息两次的预期就因此有所下降。那么现在呢，市场已经明确了会是鲍威尔确认将继续连任，因此呢，美联储此前的这么一个货币政策的紧缩的路径和节奏都将得以延续。再加上由美联储委员提出的每月缩减购债规模150亿美元太慢了，建议加快推出宽松的步伐。那么这些呢，就共同使得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加快。我们从利率期货价格蕴含的加息预期来看，明年六月份加息的预期目前已经高达78%，加息的预期也已经被计入资产价格当中。美元指数呢，昨天是最高触及到了96.549，创下了去年七月份以来的最高位。10年期的美债的收益率呢，也是直线拉涨，昨天收于1.63%，较上一交易日是上涨了9 BP。主持人， 另外昨天黄金、白银都有很大的跌幅，这是否也是对于鲍威尔连任消息的一个反应呢？ 那么部分上是的。那么刚才提到呢，加息预期的增强肯定是会打压金银的价格。另外一方面，正如昨天广播中提到的，能源价格近期的缓解呢，给美国的通胀降温。那么包括今天也是有提出，美国和日本一些国家会抛出他们的原油储备。那么目前呢，美国的10年期的盈亏平衡通胀率从上周一的峰值2.72%，是下滑到了昨天的2.6%，那么下滑了12 BP。一方面呢，名义利率因为加息预期的变快而在涨，然后通胀预期呢，因为能源价格的下跌它还在降，所以说这样的结构就促成了黄金、白银价格的一个加速下跌。主持人， 好，那么金星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876，欧元对人民币报7.1924，英镑对人民币报8.5524，加元对人民币报5.0186，澳元对人民币报4.6141。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再来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2号发布的报告警告，由于银行存款的减少，不良贷款率飙升，流动性不足，阿富汗金融系统可能在数月内崩溃。 报告认为，阿富汗银行系统一旦崩溃，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以及负面社会影响。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大约100亿美元资产，其中大部分存放于美国。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后，美国冻结其境内的阿央行资产，导致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重压。在阿富汗，银行需要设定每周提款限额，以避免大量客户同时提取现金。 报告显示，2020年底，阿富汗银行系统总存款为28亿美元，今年9月降到了20亿美元。按照目前提款限额来计算，到今年年底，银行总存款将降至17亿美元，进而可能引发银行系统的崩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达尔达里表示，如果银行系统崩溃，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无望。 另外，阿富汗信贷规模也在缩减。报告显示，从2020年12月到今年9月，阿富汗不良贷款率几乎翻了一倍，达到57%。银行已经停止发放新的信贷。达尔达里说，如果不良贷款率如此持续，银行可能在今后6个月内崩溃，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 再来关注，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能够捕获唾液中病毒的口香糖，认为它可能有助于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据路透社22号报道，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的构想，患者咀嚼这种口香糖时，口香糖含有的 ACE2 受体蛋白能够捕获唾液当中的病毒，降低患者因说话、呼吸或者是咳嗽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这一方法经试管实验证明可行。研究人员利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唾液和咽拭子样本实验，发现其中新冠病毒吸附于口香糖所含 ACE2 受体蛋白，结果样本中的新冠病毒减少超过95%。 ACE2 受体蛋白是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是病毒攻破并感染细胞的门户。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出版的美国杂志《分子疗法》。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口香糖嚼起来的感觉、味道无异于普通的口香糖，可以在常温下储存数年。咀嚼口香糖不会破坏其中的 ACE2 蛋白质分子，但是可以减少唾液当中的病毒含量。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到7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的互动活动。节目之后咱们网上见。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